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先给你包扎吧，等他醒了我再帮他看。 估计他也快醒了。哎，岳先生，麻烦你看看外面那烤鸡好了没？灵叔醒了就能直接吃了。 好， 你坐这儿。 胡思乱想入梦，连梦境也是乱七八糟。林叔睡得后脑勺隐隐作痛，迷迷糊糊又被香味给唤醒。 好， 居然是烤鸡的香气，还有低声的交谈，不止一个人。林叔翻了个身，在将醒未醒之间徘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正好看见月定堂抬步跨过门槛。身后是漫天的彩霞，紫蓝红黄，渐近之后又氤氲交错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，心底自然而然浮现这两句诗，仿佛清风拂去迷雾，圆月洗净世间一切铅华。老袁那些絮絮叨叨的话，也许没有入心，却也进了耳朵，撼动灵叔病痛犹豫的意念。在梦里也未尝没有过扪心自问的动摇，但所有动摇都在见到来人的这一刻烟消云散，雪霁天齐。即使岁月还远远没有太平静好，内心却已经得到救赎。月定堂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林叔面前，先问病情，再看神志。 好点了没有？ 嗯。 刘震，能不能先给他打一点止痛药？ 我刚才探过了，他没烧，情况还好。等我先给这位先生处理完伤口，就马上给他医治。 换做老袁，估计找个中医老大夫就上来了。月定堂找的却是西医，毕竟他们这几个人要么是摔伤，要么是枪伤，动手术消炎止痛，还是西医的手法见效更快些。老袁的情况尚好，掉下山崖时候被树木挡住，骨折错位不算严重，吃了消炎药用木板固定住，一些外伤缝合一下擦擦药，十天半月也就能痊愈了。月定堂觉得林叔的情况有些麻烦，在林叔裤管被卷起时，看着医生严肃的表情，未免也跟着紧张起来。 他枪伤之后还挪动了，会不会对骨头有影响？ 医生没吱声，抿着唇低头翻着那些血肉模糊的组织。月定堂从来没发现自己居然有点晕血，而且只晕姓林的血。刚才他看见医生给老袁清洗伤口，明明还好好的，酒精浇过伤口，污血逐渐被洗去，但这个过程显然极为痛苦。林叔眉头拧紧，手指也在微微颤抖，却始终一声不吭。 能不能给他打个麻醉啊？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 这是我朋友。 那我不是你朋友？你不信我？原来这朋友还有轻重之分，难怪我在奉天几年从没见你来看望过我，这回有事儿就想起我来了。 他嘴上调侃，动作却没慢半分，片刻功夫就把林叔腿上的子弹挑出来了。 万幸子弹没在里面碎开，也没有对筋骨造成伤害。消炎药你要每天吃，这两天就不要动它了。你肋骨的伤也要养，胳膊没什么大碍，是外伤，最好是过几天下山去我的诊所，我给你重新清洗包扎伤口。算了，看你们这样估计也不会回城了，当我白说。反正你自己注意伤口不能沾水，去了大城市有条件一定要去换药。 他把药物器具消毒之后放回药箱，整整衣服起身。 要是没什么事情，我先走了。 医生瞥了眼站在门口闷声不吭，一只手却摸进兜里的老袁。 定堂，你让我上山来医人的时候，可没说我必须留下。 老袁，不要紧张，一场误会，他不知道你我关系。你走吧，我就不送了，记得后山的路，别被人发现了。 我不回城，我要直接出城去给镇上一户人家看病。三天后才会奉天，放心好了。 三天之后，估计他们也就能大功告成了。老袁心有疑虑，当着人家的面也不好问。见岳定堂没表示，只好强忍住留人的欲望，直到医生走远了。 这人没问题吗？ 他是我留学时的校友，后来又去了日本深造医学，在奉天开诊所好几年了，跟日本人关系不错。 那你还让他走？现在追上去恐怕就来不及了。 他祖父膝下无子，他是从小被过继去继承香火的。刘震的生身父亲和亲兄长是济南人，28年5月死于非命。 老袁一怔，看着对方意味深长的表情，不言语了。 烧鸡凉了。 林叔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，老袁扭头一看，顿时怒了。一整只烧鸡不知何时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，两只鸡腿，一大片鸡胸脯，都只剩下骨头了。 野鸡肉还是柴了点，下回不是这种特殊情况的话，可以问问附近老乡买只家养的，都不用涮油，肚子里塞点香料，那肥的哎呦。 姓林的一边吃还一边评头论足挑三拣四。老袁顾不上骂人，三两步蹦过去抢过一只鸡翅，一口先咬着，再伸手去拿另外一只。晚了半步，另一只鸡翅已经被林叔递给岳定堂。 人家老岳辛辛苦苦下山给咱们找医生，你不能连个鸡翅都不给人家是不是？野鸡天天扑腾翅膀，吃鸡翅有助你们早日恢复。 你怎么不把鸡腿让给人家，光会慷他人之慨？ 我这家不跟你见外。鸡头给你补补，吃完更聪明。 我吃你个头。 他真想反手把这鸡头砸到林叔脑袋上。老袁能逮到这只野鸡也是纯属意外，他弄了一个简易陷阱，原本想着等上个把小时就回去，谁知道还真有傻乎乎往陷阱里钻的。虽然不够肥嫩，也聊胜于无。三人风卷残云，很快就只剩下一堆鸡骨头。林叔吃了止痛药，精神也见好许多，加上睡一整天实在是睡不着了，老袁呼呼大睡的时候，他就裹着大衣坐在观音庙的门槛上，面朝外边看天上的星河北斗。岳定堂在他旁边坐下。 好点没？ 只要嘴巴没被缝上就没啥大问题。 回去之后你先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吧，伤彻底养好了再回去，不然林瑶姐肯定会问你。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再说吧。 他不说还好，一说这个林叔就开始头疼。林叔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最近消瘦的厉害，他姐要是看见了，那无异于一场家庭地震，他肯定会被抓着盘问一整天以上。不老老实实交代，顺便一天照五顿被投喂，那就不算完。林叔是喜欢吃，可精挑细选的吃跟被当成猪来喂也是有区别的呀。额头冷不防多了只手，林叔下意识想退，却已经被温暖的手心触碰到。 没烧，你回去再睡一觉吧，明天金副市长母亲的灵柩过来，我们还得陪着演一出戏。 见林叔没回过神，反应不似平日及时，岳定堂不由得想逗他一下。 怎么还要晚安吻不成？ 少见缝插针占老子便宜。我警告你啊，翡冷翠那帮漂亮小姐都还等着我回去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对方没有长驱直入，而是蜻蜓点水，见好就收。林叔忽然想起什么，赶紧扭头去看身后。老袁鼾声依旧，睡姿从刚才就好像没有变过。林叔这才松一口气，忽然有点卓文君背着老爹和司马相如偷情的心虚感。他委实还没理清楚自己对于岳定堂的想法，既然暂时弄不明白，那就放到一边去。苦思冥想为情所困，从来就不是林叔的作风，有这时间他还不如多吃几只烧鸡。只是回过神仔细想想，怎么都觉得刚才这比喻有点不对劲儿。老袁何德何能，都当他爹了？还有去他奶奶的卓文君，姓岳的才是卓文君。 老袁维持现在的呆滞表情已经足足有半刻钟了，他盘腿坐在茅草堆上，对面的人将拂尘一扫，正襟危坐。 贫道官居士今日印堂发案，双颊隐有破伤之象，正所谓神暗额光，不是孤霜亦弃妇，腰姿媚笑，倘非妓女定宠姬，官相可官运，趋利避害，趋吉避凶。若你肯按照贫道的话去做，保管你进贤人远小人，遇事逢凶化吉。 贤人是谁？小人是谁？ 贤人是我，小人他也。 道士指指正在收拾观音庙的月定堂，老袁抽抽嘴角，不置可否。那道士道袍陈旧，尚算干净，上面几个补丁，脚下一双棉布灰靴，脑袋上还戴着顶华南巾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观音庙里何时多了一位高公道长。老袁盯着道士的脸，冷不丁问道：“ 你这胡子从哪儿弄来的？”“ 捡了伊万诺夫带来的那几个俄国人的胡子，用面糊糊上去的。怎么样，惟妙惟肖吧？”“ 我……你还把死人胡子粘脸上？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“哎，可惜了，没带镜子，不能一睹我的盛世美颜。”“老袁，你快看看，我贴上这胡子有没有变得成熟稳重？”“ 呸！”“ 去！”“哎，虽说我长得英俊潇洒，人见人爱，但道士里恐怕没有我这么俊俏的吧？出众就容易惹眼，惹眼就容易被人盯上。有了胡子的遮掩，等会儿我再拿点火灰往脸上一抹，不就是个本地道士了？”“ 你会本地方言吗？这口音一听就露馅儿。”“ 你会啊，今日姐便宜你会，让你当师傅，我呢就当你跑腿的徒弟好了。”“ 哎，我可不想剪死人头发当胡子啊。”“ 没事儿，你这脸显老，没胡子人家也当你四五十。”“ 我去你的！”“哎呦！” 老袁气不打一处来，随手抄几块石头就扔过去，谁知抬手牵动肋骨的伤势，顿时疼得一抽气，龇牙咧嘴，哎呀叫唤。“ 你瞧瞧，贫道都说你有破伤之相了，你还不信吧？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，便是居士这样的。” 老袁捂着肋骨，也顾不上耍嘴皮子了，手指着他不停颤抖，半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